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鸿对赤焰，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书。 身在北京，你去过北京哪些山？在山里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每座山最值得探究的植物是什么？假装也来当一次植物专家，看看北京各大山头的罕见植物。这里空气飘香，这里花草繁盛，这里让你慢下来，感受生命的美妙，赞叹自然的神奇。今天诵读小站邀请北京自然笔记作者萧翠，约您共赴一场饱含植物情怀的自然之约。 北京时间的14:06，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在我们以往的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过古典诗词、现代文学，还有儿童文学，还有这个24节气的图书，博物馆类的图书等等。那今天呢，要向大家分享的这类图书呢，是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那这是一类叫博物科普类的图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北京自然笔记》。那在这本书里呢，作者是以线路为框架进行叙述，有很多线路啊，跟北京周边自驾游的线路是有一些重合的。不过，跟大家只是单纯的进行自驾游不同，作者是从自然观察的角度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北京，带领我们去看到一个我们可能没有发现的北京。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是来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萧翠。欢迎萧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萧翠。 欢迎萧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这本书《北京自然笔记》这样的一本厚厚的书，装订的也非常的精美。打开书之后呢，不仅有文字，也有很多的图片。那这样的一本书，我们称它为这个博物科普类的书。我们先从它这个类别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科普大家肯定都非常了解了，就是科学普及。但是还有一个博物，诶，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博物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个博物馆的博物吗？这个博物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概念？ 这里所谓的博物呢，和我们以往大家印象当中的这种比较古老的这种博物馆是有别的。这里所谓的博物呢，更重要的侧重的是像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他们的本身及其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大自然。在刘华杰老师的一本书叫《博物人生》当中，给博物学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定义。他所介绍的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人们一般认为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昆虫学都是源于博物学，而现在呢，地质学和矿物学已经分离出去了，植物学和昆虫学呢，也已经被生物学家这样的词语所代替，所以博物学呢，在我们至少在我们的大学课程当中呢，很少存在，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呢，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去户外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时间更加的充裕，所以博物学呢，近些年在中国呢又开始流行起来。那在国外的话，有一个词语叫naturalist， 就是自然，然后后面加个 in， NaturalistNaturalist 然后就是 Naturalist 就是通晓自然的这个人被称为是博物学家。 哦，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博物呢，更多的指的是自然，大自然当中我们的这个自然万物，山山水水，花花草草，还有这些动物以及这些微生物等等，这整个大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称它为博物。那研究这些的人呢，或者是研究这些有一定的成绩的话，可以称之为博物学家，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基本上是这样子。 嗯，那其实肖翠呢也是在大自然当中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探索，也可以说是一位博物学家，然后出版了这本书《北京自然笔记》，是以这种线路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这个北京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发现过的，就特别是在植物这方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嗯，北京自然笔记的话是起初呢也是因为出版社的老师他们想做一条就是我们北京自己的观花的路线观花图，起初是这么设计的，然后是想以路线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去不同的地点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当时是找了北大的刘华杰老师，但是刘老师因为他的事情比较多，他就想推荐一个对北京的植物特别通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找到了我们所的林清文博士。然后林清文博士呢，他因为在北京从2000年读本科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然后对于北京周边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了解，然后手里已经存了有30多万张的这个植物的照片。所以从他对北京的这个植物的了解到资料的积累等等各方面吧，然后刘老师觉得他是写这一本书最佳的人选。但是呢因为他是做这种研究工作的，可能他写的很多的书呢都是特别专业的，但是出版社又想让 就给我们普通的读者带来这样的一本观花指南。 对，就是想通过比较轻松的这种语言带着大家走一遍北京的这种路线，然后后来就定格到我身上，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写。 所以其实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肖翠提到的林晴文林博士呢也是肖翠的先生，其实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共同来创作的这样一本书，其中主要的图片是由林博士来提供，然后文字呢是肖翠来书写的，这样的文字能看出来在这本书当中的文字是非常充满这个活泼，然后也非常的生动，这些文字，所以我们普通的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一种并不是说是我去读一本科普的书或者是科研的书那么的晦涩难懂，它是一种让大家觉得诶很跟我的生活很近，而且是说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然后我们设计出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大家其实就是可以把这本书当做一本指南，然后带着它去进到山里去看到不同的植物，看到这些植物之后也许你在这本书当中就能发现，诶，我在书中看到的这段文字描写的或者是在书中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我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植物。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就是经历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到大自然当中经常会发现，诶，我看到了一座看到了一棵树，看到了又一棵树，这两棵树有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各自叫什么名字呢？诶，我不知道。如果是在一些植物园的话，哎，我们可能会看到有工作人员在上面有一些标志，我们知道这个树叫什么名字，但是大部分如果我们到野外是没有办法知道就是生活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植物它们的名字是什么，它们的性状又是怎么样的，它们的生长有怎样的规律，其实这些都是大家非常想了解的。那在这本书当中是不是也给大家有了一个比较丰富的解释呢？ 关于名字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那个博物学的概念嘛，然后刚才是比较理论性的介绍了一下，其实有一首歌叫Colors of the Wind， 就是风中奇缘，然后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写的，就是说我要知道每一个石头每一棵树然后每一棵草它的精髓它的名字，然后只有知道了它的名字以后我们才可能会 去挖掘它这个名字，就是这一个物种背后的故事，所以这也是博物学的另外一个精髓吧。所以名字在大自然当中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走进大自然的一个敲门砖。 是敲门砖，是一把钥匙，让我们去开启它属于这个植物它的一个世界。 对， 其实跟一般的作家就是或者是其他的作者在写作品不一样，你们在写这样的一本书，一本科普类的自然类的图书的时候，其实要做的准备和创作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本书就是之前主持人有问过我说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嘛。如果我说他用了18年是太夸张了，但是我说如果他用了一年肯定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当中从文字的准备是我来做，然后是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但是它当中的这些照片的话是经过我们过去很多年的一个积累。因为一种植物可能你要配它的花的照片，要配它的果的照片，然后它的整体的植株的照片，这并不是说你去一次这个地方就能找到这个植物，然后恰巧在这个它的花期果期见到，所以有的植物我们可能去了十几次才能拍到它。 哦，所以说北京周边的山山水水你们都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本书它的准备，就是从图片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基于我们很过去很多年的一个积累，然后文字的话是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因为我的本职工作的话是在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然后我做的可能多少跟这个物种有关系，但是平时更多的在做管理的工作。然后可能都是下班以后再写呀，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去年一年在写，然后去年刚好又在怀小孩儿。 是在这个怀孕期间来创作的这本书。 对，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家第二个小孩是8月29生的嘛，然后8月20的时候给出版社交了那个所有的稿子，我就说我需要在生小孩之前把这件事情搞定。然后出版社我觉得也特别给力，就是整个后面就是生完小孩还在月子当中就写序呀，然后一遍一遍的修改呀。 所以就是说在你孕育新生命的时候，你也在孕育着这本书，在创作着这本书，最后他们其实是基本上是同一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跟大家见面的。哎呀，这么听着还是很暖心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所以这里面的文字我们读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有趣。我们先来听一下在这本书当中萧翠给我们呈现的一段非常生动的语言。然后这段文字呢也是讲述了在北京周边我们可能没忽略掉的那些有趣的植物、有趣的动物它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一到夏天，无论我们身处城市还是乡下，总能听到悠长的蝉叫声，知了知了是盛夏的标志，但我们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因为蝉总是身居高处或树叶背后，很难被我们发现。蝉蜕对我们而言成了很稀罕的东西，蝉蜕是蝉模样的真实写照，见不到蝉，捡拾到一颗蝉蜕也是很不错的收获。蝉蜕头部有丝状触角一对，复眼突出，两对翅膀，三对腹足，整个蝉蜕中间为空，很容易破碎。蝉蜕为蝉科昆虫黑蚱羽化后的蜕壳，蝉蜕虽为空壳，却是一味中药，用于治疗风热感冒等症状，所以空壳也是宝。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维持着这美丽的自然，而动物的生存依赖植物组成的环境。虫卵在叶片上的排列如此整齐而有形，真的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美丽无处不在。叶甲的卵晶莹剔透，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大米粒儿，甚是饱满。如此密集的虫卵，无法想象孵化后会有多少昆虫穿越植物之间。我想大自然是聪明的，植物和昆虫都是它的宠儿，大自然会巧妙地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人类就不需要为它们的生存杞人忧天了。瞧， 水边飞来了一只浮游，直直地停在石头上，角度刚刚好，等着我来给它拍写真，竖起翅膀，张开触角，充满活力。浮游真是个天生的模特，人们经常用浮游寓意生命短暂，自古就有浮游朝生暮死之说。实际上浮游成虫寿命短，一般一到两天，最长也不过七天，但浮游羽化之前的稚虫要在水中生活数月至一年或一年以上，蜕皮20到24次，有的甚至多达40次。纵观浮游的一生，也并非朝生暮死之短暂。蜻蜓是昆虫王国的大眼萌妹标志的美少女，蜻蜓的眼睛又大又鼓，视力非常好，在不转头的情况下可以向前向左右看，视力范围极广。蜻蜓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有三个单眼，它的一对复眼由28000多个小眼组成。蜻蜓的飞行能力在昆虫界首屈一指，飞行中它们可顺势回转，上直云霄，甚至还能倒退飞行。如此强大而美丽的生灵，其生活环境离不开水。蜻蜓点水是众所周知的成语，蜻蜓之所以点水，实际上是它在水面上产卵。蜻蜓的稚虫是水生的，而成虫是具有很强飞行力的陆上昆虫。在嵩山看到蜻蜓一点都不奇怪，嵩山山间的水流清澈见底，为蜻蜓的生存繁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夏天想要观察蜻蜓，很是推荐嵩山自然保护区。 刚刚在这段文字当中，我为大家诵读的是这本书《北京自然笔记》当中的一段关于夏天动物的描写哈，这个知了啊、浮游啊，还有蜻蜓，这些都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周边的，特别是在夏天容易发现的这些小动物，大家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去观察它们。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植物是这个夏天我们也应该走到大自然当中去观察的，也让肖翠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季节想要走进大自然的话，我们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发现哪些物种呢？植物。 天嘛，又是比较热的，然后又在伏天，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在空调屋里面会比较舒服。其实呢，去野外的话更好。我觉得首先可以去几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像延庆的玉渡山呀，现在延庆的玉渡山，然后密云的雾灵山、云秀谷。然后像房山，如果南边的话，像房山的百花山、蒙头沟的小龙门，还有东陵山等等，这些都可以去看一些植物。现在颜色比较艳丽的有唐芥呀，还有菊科的一些植物，花都开得比较好，翠雀呀等等。 哦， 在高山上都能够看到，而且海拔相对高一点的话，它那个也是比较凉快的。都是避暑的好地方，然后湿地有一些湿地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像汉石桥湿地公园、翠湖湿地公园都离我们不远，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湿地的植物。同时呢，如果真的很想看植物，然后又不想走远的话，像市区的植物园，就是有别于北京植物园这种，像我们所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里面有2000多种植物，现在开花比较多的，像紫薇开得特别漂亮，特别壮观，然后也可以去看。对。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夏天是我们虽然天气非常炎热，应该是我们走进自然观察自然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呢？ 可以说一年四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的话，自然给予我们的这种礼物是不一样的。春天的话可能看一些早春植物，然后百花争艳嘛，像栽培的植物也能看到，野外的也会相对多一些。然后夏天的话可能往高处走，像高山的植物会多一些。然后秋天的话就是可以看种子，我这本书当中也有写不同地方的一些种子，就是可能看着一片枯黄，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种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是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了一下哈我们这本书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啊，还有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些精彩的片段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其实萧翠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经常要到野外去进行勘探进行考察，那跟我们来说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考察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毕竟在那么大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去发现一个很小的植物，或者是发现就是它们可能长得也比较类似，那在发现它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较困难呢？ 就是去野外的话一般呢就是现在的话在如果在仅在北京周边走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要比之前要好很多。因为我们北京的这种硬件设施都比较好，你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去外地实习，比如说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去秦岭实习，可能吃穿住用行我觉得都是问题，然后就在大山当中没有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信号，然后完了就在那个地方每天就在周围看植物啊看动物啊看鸟啊之类。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就是在秦岭的陕西那边嘛，所以它下了一场暴雨，然后我们整个就感觉特别恐慌，就因为路被封了，我们在大山深处就没有人给我们送吃的。但是北京就不一样，像我们去很多地方都是车可以开到你要看的那个目标物种所在的地方，然后吃就是饮食方面的话你去哪里都可以能吃，就是不用带午餐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像这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很方便了，然后至于你要看什么东西，因为也是长期的积累，然后这一点的话我就是要特别感谢我的一帮朋友们，像做分类的林琼博士有刚才提到，然后跟我们一起出去的有中科院植物所的刘斌博士，然后北京林业大学的穆先运教授，对，我们 你们都是一起去考察。 对我们基本上像2016年的时候基本上一整年，因为我们那时我们其实也没有经费支持说哎你要因为什么项目然后去什么地方拍什么猪，就纯属是因为个人爱好。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一年的从春天到秋天吧，然后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是自己开车去各个地方。对，所以因为他们有特别深厚的这种分类功底，所以他一看什么植物就说哎这个你应该从哪个角度去拍，然后拍它的哪些关键的部位什么的。然后我因为我是学生态的，我本科学的是森林资源保护，尤其就是类似于森林旅游植物动物昆虫这一方面有一些背景，但是不是纯搞分类的。然后硕士学的是森林生态学。对，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很纯粹的这种分类专家。我只是对有一些这些背景，但是我的这一帮朋友们他们都特别给力。就是对他们就是写了很多的专业的著作。像今年特别就是在北京在北京的这个圈内掀起比较小的比较大的这个轰动的，像北京那个野外识别手册。中国野外植物识别手册北京册。 我知道。 对，那就是刘斌、林琴文还有我们所的李敏他们三个共同写的。对， 那个是不是稍微比较专业一点的书籍？ 对，它就是特别专业的一本书。像您刚才提到说哎我去了我不知道哪一种植物，只要你根据它那个颜色就是花的颜色去一翻，然后就能到对应的那个地方去，就是很快，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很快可以定位到那个物种。 所以就是我刚听你说你们的自然观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像是去探险一样的条件特别的艰苦，难道你们不需要走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发掘一些新的种吗？ 其实我就是拍植物，像北京咱们现在就是很各大院所啊研究院呀这么多专家，其实新种的话已经很少了。对于我们来说，对于 对于他们那个做分类的来说，他可能去的话就是哪个物种我拍的照片少，或者说我并没有抓到他的话，怎么样去看植物。然后我就属于蹭的那一波，我觉得这本书也是蹭了他们那个识别手册的那个光，所以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写。 对对对， 我就想分享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大家都认为说在北京可能发现特别是植物的新种就特别难了，但是就是我们去年发了一个叫常驻斑种草的这么一个物种，这就是林琼博士跟刘斌博士他们一起那个发表的 啊、在北京发现了一个新种。 对， 对、新的物种。因为发表新种可能大家会认为也许很简单怎样，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物种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就已经有人采集了，而且这个物种并不是说很罕见，它是很分布还是挺广的，但是以前大家采集了之后可能放到标本馆鉴定错了，但是就是在我们这种游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说，哎，就拍摄嘛，拍照片拍出来，发现这个跟，斑种草属其他的几个物种是不一样的，它的柱头特别的长。然后经过刘斌博士、林琼博士他们回去查阅各种资料，然后他要定一个新种的话，他首先得把这个属的所有的其他的物种，包括它的花型啊、花色呀、果实呀等等，就是要做解剖，要对比才能确定它是新种。对， 这个在发现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可能有偶然的成分在，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这种积累和前期的准备，即使发现了，可能也会把它误认为它就是其他的，就是它就像是一个无名的小花儿，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人们的发现，但是终于有人给它命名了，给它命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名字。 对对 啊，这 是长期的这种积累。 所以就是你们在这个野外的这种自然观察当中，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当中那么的危险，或者是那么的特别艰苦，大部分还是应该处于一个比较欢乐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哈。那是不是我们普通的读者，我们的普通的听众也可以成为自然观察当中的一员？如果大家走到野外的话，你有一些什么建议吗给大家？ 我觉得可以呀、因为现在博物学比较盛行嘛，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包括自然笔记，就是以笔记的方式来记录自然，包括摄影，很多人有相机去拍照，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绘画，就是手绘，手绘现在也特别流行，就是你看到一个花，去野外看到什么，然后把它画出来这样子。这种不同的方式呢，其实在北京有一大群的这种爱好者。对，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今年就是在跟进雄安新区的一个植物调查嘛，然后当时找不到人的时候在群里一发，然后很多爱好者都报名了，而且他们去了以后的这个专业素养还是特别高的。所以就是说在北京它的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感兴趣，是真的感兴趣的话，就是完全是可以走到野外去。 那我们需要带一些什么装备？主要首先是相机。 对，手机其实现在也能拍出很好的相机。如果你要专业一点的话，相机。然后 要放大镜啊之类的吗？ 其实不用，其实不用。你要只看植物的话，就是拍摄。然后也要有一些工具书，如果没有工具书的话，有几个软件也可以介绍给大家，比如说像形色石花，然后还有花瓣缕，花瓣缕就是我们植物所自己开发的，在识别北京的物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开发者李敏呢，也是北京那个野外识别手册北京册的作者嘛，所以它的图片已经底库已经很好了，也可以识别。 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我们再去走到大自然当中，其实北京的很多市民朋友到周末的时候，特别是在北京天气很好的周末的时候，都是希望能够走到大自然当中，和大自然有一个亲密的接触。但是如果大家拿上一本类似于这样的自然笔记、自然手册，再到大自然当中，你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感谢萧翠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们在自然当中发现的那些特别有趣的啊，特别好玩的，或者是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你们发现的这些东西。也希望你们在今后的这些自然观察当中能够发现更多的新种来给我们。那大家呢，如果在这个季节你有想到这个北京的各个山里啊，或者是去寻找一些线路，想要找一些参考的话，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本《北京自然笔记》呢，大家可以跟着它去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感受一下。那很快哈，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萧翠的做客。我们稍后，对，我们稍后会进一段广告。进广告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来搜索一下《北京自然笔记》这本书，以及还有很多关于自然类的、博物类的图书。 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作者萧翠来到今天诵读小站节目当中。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的话，欢迎加入诵读小站。我们推出了七夕与你在诵读中共赴七夕之约的诵读征集，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的推送当中就有详细的参与办法。欢迎大家在七夕这个浪漫的节日里，在诵读小站当中为你的爱人送上一份祝福。我是静桥，我们下周六再见。 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有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喋喋睡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